告时间。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我是林苑。首先祝各位中秋假期愉快，明儿就是中秋节的正日子，也恭祝您全家和和美美，团团圆圆。而在这个中秋假期当中，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还不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团聚，其中有很多人正在陕西参加第14届全国运动会。在全运会期间，来自上海女足，同时之前也是中国女足国家队主力门将的赵丽娜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接下来我们就将通过稍早前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和赵丽娜的对话，来了解一下这位被称为最美女足队员的高挑的门将，她场上场下的生活。 体坛嘉宾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丽佳，请来了我们中国女足的颜值担当著名门将赵丽娜，来和我们侃侃足球，聊聊世界杯。赵丽娜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丽娜前不久是特地跑到了俄罗斯当地去看世界杯了，让我这个伪球迷啊感到羡慕嫉妒恨。先来跟我们说说你那次看球的经历吧。 去到俄罗斯看球是我就是人生中第一次去到俄罗斯，然后到了那边之后，就是说作为一个运动员吧，我觉得那边的气氛真的是太好了。然后满大街全是穿着各种球队队服的那些球迷，然后像巴西和墨西哥的那些球迷，大家走着走着就可以一起唱起来，一起跳起。然后去到现场，就是说现场的那些球迷也特别特别的热情。然后当然就是说主队和客队之间就是还是很友好，然后我也有看到他们很多就是说对手球迷之间的拥抱，还有一些就是说一些合影啊什么的，我还是觉得很温暖的。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都比较向往的一个足球的气氛。 那像你说到这个自己体验下来气氛非常好，跟你那个时候自己参加女足世界杯有什么不同吗？ 自己参加女足世界杯，因为毕竟女足可能影响力还没有像男足世界杯这么大，在就是说世界范围上面。但是当我第一次去参加女足世界杯的时候，我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就让我感觉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一种哇，就是那种怎么说，就一到这个球场就特别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 这是你第一次去到就是男足世界杯的现场看比赛吗？ 是的，是的，第一次。 你具体是看了哪一场球赛？ 我看了一场巴西对法国对丹麦，然后看了一场巴西对塞尔维亚。 那你自己最喜欢的球队会是哪一个？ 我最喜欢的是西班牙，已经被淘汰了，有点可惜。 在俄罗斯看球之外，有没有去到其他地方逛一逛啊，或者是买一些俄罗斯的特产带回去啊？ 买了套娃，然后还有就是去到了那个就是那边的标志性建筑红场附近。 我们有些粉丝会好奇说，在俄罗斯是不是会有很多像你这样子大长腿女生啊？ 我去到那边之后，我朋友就跟我说，我到那边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他们到了那边就说就感觉那边俄罗斯人有点高嘛，然后又更多就是那些欧洲的球迷，就特别多，就是个子很高的那些男生，包括女生也个子特别高。他们到了那边觉得压力很大，他们就说我到那边就感觉就像回到了同类人的身边，就大家就是可以平视着对话，就不需要感觉到很大压力。 确实是啊，就西方人他们欧美的这个身高都挺高的，像我在国内买不到衣服，在英国就完全没有问题。 对的对的。 世界杯期间你看球的频率是怎么样的？是每一场必追呢，还是说看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一些球队？ 就按北京时间算的话，我12点之前的球赛我全都看，就12点之后的球赛我就不看。 也就是说第一场球。 对 对。然后过了午夜是不是因为第二天还要训练比赛，所以就不方便熬夜？ 对的对的对的。然后但是其实世界杯期间就是晚上的睡眠质量都不太好，因为特别是有的时候自己支持的球队我看不到，然后总是半夜三更晚上做梦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他们赢了没有，有没有赢，然后自己喜欢的那个球员有没有进球。然后每天早上眼睛一睁开就是翻新闻看看他们赢了没有。 像凌晨2点的这场球，因为你要休息就没有看，第二天会不会补上？ 可能全场球不太会看，但是一般性的话，精彩集锦什么肯定都是会看的。 哦，那到目前为止啊，你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场比赛？ 目前为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如果不算是我现场观看的两场球的话，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巴西对墨西哥的那场球吧。 嗯， 墨西哥的守门员发挥的就是很出色，就是让我觉得就是这个守门员让人意想不到的那种感觉。 嗯，确实啊，墨西哥也超水平， 很顽强， 对对，他们的精神特别值得敬佩。作为你自己是一名守门员，想必你会对每一支球队的守门员会有更多的关注，那么在你看来，哪一位守门员他们的表现尤其出色？ 我觉得就是纳瓦斯这次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然后那个我自己比较支持的守门员肯定是德赫亚，但是他这次世界杯的表现并不是就是很让人满意，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和他一样的门将嘛，就是和他一样位置的门将，我觉得就是门将的状态起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届世界杯。其实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支持他的，虽然他表现得很差强人意，但是我很希望看到他下一届和下下届的世界杯有比这次更加出色的表现。 嗯，好好，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德赫亚，看看他后面几届世界杯能否有更精彩的表现啊。 嗯， 其实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作为一名女足的守门员，你看世界杯男足的比赛能学到一些什么？ 嗯，我可以感觉到他们对足球的这种热情和我们国内的球员可能不太一样。 嗯， 因为他们对于足球的这种执着，就包括自己抢下球还有那种进攻的欲望，我可以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来是真的是有那种很强烈很强烈想要进球的那种欲望。 嗯， 但是可能作为我们自己来踢球，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从事这项运动从事了太多年了，也已经把对这项运动的热情已经消磨掉了。当然我们对就是说胜利还是有渴望的，但是可能对一些小细节，还有对一些平时的那些就是比赛啊什么的，就可能不会像他们那样有那么大的热情，那么大的欲望。 嗯，确实他们那种职业精神，包括在赛场上那种拼搏的一种劲头啊，特别特别的这个值得我们去学习。 嗯， 那么在这一届世界杯 VR 系统介入之后，点球也明显增多了，并且对守门员要求也更高了。那女足世界杯是不是也会在未来采用这个视频裁判的系统？ 嗯，我觉得会的，因为按照往年的世界杯惯例，男足就是说如果先采用了一些规则或者是一些就比如说有一年好像我们那个男足是先采用了就是那个飞猫的那个技术，就是在球场上方不是会有一个一直在移动的那个摄像头，然后紧接着隔年我们女足世界杯也采用了这个技术，所以我觉得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的话，今年可能也会是一样的。 嗯，那你自己个人对于这个视频裁判是持支持的态度，还是说不太感冒？ 作为守门员来说，我肯定是支持的，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特别多的误判和错判，因为明明是我们本方球员防守是没有犯规，但是被裁判误判或者错判了，然后就会产生了这种点球，然后被人家逆转，或者是被人家扳平比分的这种情况。自己作为守门员来说，我肯定是非常的生气的，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如果能有一个这样的系统来帮助我们，就是说判罚的更加公平公正，我们肯定是愿意支持的。 嗯，虽然可以听出来这个 VR 系统对整场比赛造成了一定的延时，但同时也会给这个球队带来更加公平的一个判罚。那我们发现在本届世界杯当中，你也首次开始尝试了网络直播啊，感觉怎么样？ 其实我们当时是属于一个用那种就是跟拍的形式来做的这种直播，就当时其实我们在一个那个俄罗斯的一个球迷商店嘉年华里面，当时的气氛就是特别燃，特别爆炸的那种，就很赞。 嗯， 然后到那边我其实就是跟着我的一个队友一起一边玩一边看一边逛，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这些直播的就是说一些计划什么的，他们只是处于一个跟拍的形式，所以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嗯啊，其实很多你的粉丝一定会希望看到更多你未来有任何的一个网络直播，无论是你的训练比赛还是日常生活当中啊。接下来我们来一段快问快答，请赵丽娜做好准备哦。 好， 第一个问题， C 罗和梅西更偏爱哪一个，为什么？ C 罗，因为 C 罗更加霸气。 哦，是因为梅西太矮了吗？ 不是不是，因为 C 罗散发出来的这种气场，这种王者的那种气场是我特别喜欢的。 打鼓时最喜欢或者最擅长配哪首乐曲？ 我能告诉你，我比较喜欢玩 OK Rock 这个乐队的歌。对，但至于说哪一首歌，我可能就没有特别固定的。 没关系。那最近有没有都一直保持去练这个打鼓呢？ 可能最近打鼓的时间会比较少，因为就是说我觉得业余生活是以后等我就是说退役之后，或者是以后等有更多空闲时间，我会去努力去做的这种事情。然后现在主要的时候还是想要把我就是说训练和比赛这一块比较就更加注重一点。 好，接下来见到自己最喜欢的球星进球，会如何去表达自己的兴奋之情？ 如果在房间我肯定会跳起来，我肯定会在房间大喊大叫。如果在现场的话，我一定会和身边同样支持这个球队的球迷拥抱。 即便是陌生人也没关系。 对对对，因为当时你身临其境的那个环境之下，会让你情不自禁的想要去拥抱你自己的就是说那个身边的朋友。 非常棒。以你在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的经历，哪一位女足外国球员的射门力量最大？ 那我就觉得美国队吧，美国队的拉皮还不错。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扑出点球的经历是什么？ 印象最深刻的时候还是以前打锦标赛吧，女足锦标赛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是打三个点球，好像是连着三个点球全一个打飞，然后另外两个被我扑出来，所以就是没有进入到第四轮，这个就直接结束了，我们就直接赢了。 作为门将来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眼神防守。 眼神防守就是可能就拿点球来做个比方吧，你在防守点球之前，你肯定会用你的眼神来告诉对方射门的这个球员，然后就告诉他你很有信心，通过眼神来告诉他你这个球你一定打不进，我一定可以把这个球给守出来，然后对他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就可以作为一种眼神防守。 听上去你们一直都是在玩心理战啊。打电子足球游戏的水平怎么样？最喜欢用哪支球队？ 最喜欢用曼联，然后其实个人的游戏水平还是比较菜的，然后我用我和对手的就是打游戏的一句话，就是菜鸡互啄嘛，就是大家就是玩一个气氛，其实真的要说技术有多高，其实真的没有多高，但是就是很开心， 就是作为一种调节嘛，让自己娱乐一下。 对的对的。 看世界杯转播的时候一般会吃些或者喝一点什么东西来助兴？ 一般会喝奶茶呀，就我的最爱。 哦，就喝完奶茶你不会有睡不着的困扰吗？ 不会啊，因为我可能奶茶已经对他身体里有对他有抗体了，就完全不会。 那会吃一点什么小吃吗？ 小吃吃的比较少，一般饮料喝的会多一点。 就像我会想到说，哎，会不会还啃一些鸭脖子啊？ 不会不会。 好，大夏天戴着手套守门，会不会把手给闷坏了？ 不会闷坏，但是夏天如果出汗出的多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你把手套拿下来，有一种就是长期泡在水里的那种感觉，就是皮都皱起来了。 就像我们一直就是浸在水里一样。 对的对的。 老实说说你自己找男朋友是否也会属于那种外貌协会的呢？ 外貌协会多少都会有一点吧。我觉得普通人包括不是很普通的人都会比较喜欢长得帅的或者长得漂亮的吧。这个是正常的。 对啊，那你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类型？ 比较喜欢稍微有男友力一点，然后阳光一些吧，主要是 性格要好。 对，性格要好，然后就是外表的话要长得干净利落一点就可以了。 未来是不是会考虑去国外踢球？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你会首选哪个国家？ 可能会尝试首选一些说英语的国家吧，因为正好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英语。 和 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哪一场比赛的结果最让你出乎意料？ 我可以说西班牙上一场没有赢就让我很出乎意料。 哦，对啊对啊，毕竟是你最支持的一个球队，而且他们又是夺冠热门。 对的对的，真的是，就是我心很痛。然后还有日本上一场，日本上一场对的谁来着？比利时。对，然后他们下半场一共进了5个球，日本先进了2个球，然后被比利时3个球扳回来。然后这场球就是看得我也觉得很震撼。 在东方绿洲训练最爱食堂的哪道菜？ 最爱食堂的那个白砂糖番茄。 我就想起其实我在青浦包括朱家角那一带，我最喜欢吃他们那个炸肉啊。 啊，炸肉太油了 但是味道 会胖， 而且市区买不到。 对，这个是真的。但是我已经在东方绿洲待了12年了，我已经对这个已经没什么感情了。其实， 反而还是最喜欢吃传统的这个凉拌番茄。如果在休息日会睡到几点钟？ 休息日一般我想要睡到自然醒，但是一般因为天天在基地都是睡到7点钟就起床了，所以最晚最晚我8点应该也会醒。 就不会说像补个懒觉一直睡到中午直接起来吃早午饭的那种 有可能会躺在床上一直玩手机然后看电影这些的，然后不起床，但是会醒得很早。 还是会醒对吧？因为生物钟已经调好了。 对的。 西班牙不幸早早出局，如果现在遇到自己的偶像德赫亚，你最想和他说什么？ 我想跟他说没关系，我永远支持他。 好暖心啊。说完这个快问快答，我们再把问题返回到这个赵丽娜的一些日常以及你的足球生涯。其实我们看你的身体条件啊，即便是打排球或者篮球也会很合适。为什么偏偏就选择了做一名足球的守门员呢？ 我觉得人生啊，很多事情是不能你自己决定的。当时我1年级的时候，足球教练先来招了，所以我就去踢足球了。如果当时1年级来招我的是排球队教练，有可能我可能就会去打排球了。但是在我踢了7年的时候，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排球队教练有来招过我，但是当时我已经对足球已经有一定的情愫在里面了，就觉得就是这样东西就是自己很喜欢，就觉得踢得很开心，而且也已经自己努力了那么多年，也不想半途而废，所以当时就选择就是不要就是转项目去打排球，还是觉得足球才是我就是说想要去追求的东西。 其实可以想象的出来，像你这样有那么优势的一个身高，肯定会有其他的一些运动队想要把你给抢过去啊。那你有没有在足球队当中去尝试过守门员之外的一些角色和位置？ 有啊有啊，像之前国家队训练我有去尝试过踢边后卫，然后也有尝试过在他们打4对4的时候有去当队员而不是守门员，然后我也有进过球，当然是训练的时候啊，正式比赛是不会的。 其实我很多粉丝朋友一定会很好奇，丽娜踢其他一个位置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 什么样的是吗？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守门员在球场上挺容易受伤的，尤其如果和对方有身体接触啊，或者说被球击中，你一般会怎么样去做好这个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一个是出击球的时候把腿抬起来，然后做到就是说和对手保持距离，让他不要直接接触到我们的身体。另外一个就是选择合理的出击时间吧，就是因为如果你能抢在对手之前处理到球的话，对手其实也没有就是说机会去进你的身，对你造成犯规。 那像你整个足球运动生涯碰到过最危险的一次情况是什么时候？ 最危险的一次情况是被我自己的队友给弄伤了，然后脸上缝了10针。 啊，就他在防守。 对， 然后你过去抢球。 他在防守，然后他正好抬脚想要去把这个球踢掉的时候，然后当时我上场上去扑这个球，然后他的鞋钉刮到了我的脸，然后我的脸就缝了10针。 哇，而且还是在脸上啊。 对的。 不过还好看不太出来。 因为是在耳朵和嘴巴附近，就是2块区域嘛，所以就不是很明显。 我想喜欢丽娜的这个粉丝们听到一定都非常心痛的啊。同样由于你这个位置在球场上的特殊性，虽然体能消耗不像其他的一些球员那么大，但几乎因为每一个失球都会和守门员多少有一点关系，而且 猛将往往在比赛当中会承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尤其是在对方比方说狂轰滥炸啊，或者说有过失球的情况下，你怎么样去调节那种压力？ 调节一个是通过自己的呼应，就大声的呼应队友来接应或者是跑位，来释放自己的一种压力。另外一个是让自己100%的集中到注意力，集中在这场球赛上面，不要去被对手的一些球迷啊，或者是现场或者场外的一些干扰去影响自己的判断。 尤其在这一次世界杯当中，其实好几场点球大战让我们看的都是惊心动魄啊，比如方说 对 俄罗斯对西班牙，然后英国对哥伦比亚，我在英国看的时候我都感觉紧张的要窒息了。 是点球大战是有一种让人又兴奋又紧张的感觉， 但是你又要冷静。 对对对，但作为守门员来说，我觉得点球的压力没有队员去罚点球的压力要大，因为作为守门员来说，他有5次机会，你如果这个球你扑不掉，你可能还有下一个机会。然后对于守门员来说其实难度比较高，就可能对守门员的要求就不会那么高，但是作为队员12米的距离，这种球如果你踢不进，可能会对你自己心里也会造成一定的阴影，我觉得。 确实是哦，就好像给大家感觉，如果你这个踢球的人他没有进，他没有踢好，好像有点不应该，就进球反而是正常的一件事儿，没进了就会觉得是一个意外了。 对的，就像守门员如果把这个点球扑出来，大家一定会觉得哇不可思议，就这守门员很厉害，就是这样。 对对，然后这个踢球的就没有好下场了。 对。 中国女足在这个5月底也是公布了新一期的阵容啊，但我们还是没有看到丽娜的名字，来跟我们说说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最近就是说身体情况一直都没有调整好，然后最近伤病也会比较多嘛，所以一个是在俱乐部在做积极的康复，然后也在保持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也希望自己能够尽快的回到球队当中和大家一起去出战。 希望你尽快的这个康复，然后看到你的为国征战啊。国家队这个女足近期也是换了一个新的教练，我们发现女足近些年这个换帅还是非常频繁的，不管是中国教练啊还是外教啊，你觉得这个主要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可能也是处于现在就是说想要去寻找更多适合我们球队的打法的一个教练来配合我们的训练和比赛。可能就是这么多年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就是说特别适合的一个教练，所以也可能会尝试多次的这种换帅，主要也是出于想要就是说找到一个就是特别符合的教练来长期的就是说来指导我们指导下去，所以我们作为队员的话就积极配合他们教练的指导意图就可以了。 那在每一次换帅之后对整个球队对你们队员影响大不大？ 其实还好，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大，因为我觉得换帅对我们来说也其实去适应教练对我们运动员来说也是一个分内的事情。对，因为就是作为一个职业运动员，你去适应教练，去适应不同的打法，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应该的事情，就可能是一个你职业生涯里面必须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 像外界现在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说目前新上任的主教练贾秀全，因为他此前并没有执掌过女足球队的经验，对于带你女足会不太了解，你个人是一个什么看法？ 女足这个词我觉得对于所有的教练来说都是陌生的，也包括对于球迷来说也是陌生的。我可以这么说吧，现在在中国女足包括女足俱乐部里的这些教练有70%都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女足的，都是带了女足之后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就是女足，原来女足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毕竟就是说社会对女足的关注度会比较少嘛，然后也会有就是更少的人愿意去参与到女足这个那个教育方式里面，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运动员来说就是支持教练的工作就可以了，过多的你也不用去做太多的评价什么的。 我们再来聊聊本赛季女足的超级联赛，目前6轮比赛之后上海队是2胜1平3负积7分，应该来说这个成绩不是特别的理想，而且也是低于球队在赛季初的一个预期， 你觉得造成现在这个成绩的主要的因素是在哪里？球队目前碰到最大的困难又是在哪里？ 最大的困难可能是因为一些其他地方的俱乐部都有一些外援上的引援，然后对于我们俱乐部来说可能是预算不足，还有一些其他方面吧，一直都没有做引援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国外的球员和国内的球员毕竟就是差距还是在的，如果你放两个锋线上或者是后卫上放两个外援在的话，他们对整个球队的实力也是有一定的提升的。所以最明显的就是联赛可能他们对我们的那个造成的威胁就会比较大，但是像去年呢全运会把所有外援都抽掉的情况下面，我们队还是可以就是说完成很好的完成这样的一个比赛的。 嗯，是啊，嗯，包括在接下来7月21号上海女足也将做客洛阳对阵河南微商队，那么全队上下在这一段期间做了哪些准备？ 一个是现在我们球队正在处于一个比较新老交替的一个阶段嘛，然后最近现在我们正在打一个全国女足锦标赛，然后这段时间也正好是一个可以就是说让小队员多出场多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希望他们可以更早的提高融入到我们这个球队来，然后可以让主教练能以后在就是说选人用人方面有更多的选择，所以现在这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重要，因为抓住这一次锦标赛的锻炼机会，然后可以让他们小队员更快的融入到球队里面来。 嗯，那像你是作为门将，你个人会着重进行哪一方面的一种针对性的训练来提高呢？ 个人主要是配合球队的一些整体方面的训练吧，我觉得，因为包括拿了球以后怎么样快速的打反击，然后包括对手如果拿了球要那个快速的打我们反击的时候，我要去怎么样去指挥他们后卫的站位，然后要怎么样去处理我自己的一个选择。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银行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气将会逐渐转晴，风力转小，明天受高空偏北气流控制，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但白天将会有3-4级偏北风，山区阵风可达6-7级，所以请大家做好防风措施。而气温有所回升，最高温度会在26度上下，天气比较舒适，趁着好天气大家可以到户外散散步放松心情。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温度15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山区阵风6-7级转2级，最高温度26度，明天早晨空气清新，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级，适合穿短袖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较强，外出还要有防晒的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中秋快乐。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36天。 热点评说，明星时间，球迷热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体坛夜话。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随帆船奥运冠军徐丽佳了解了足球运动员赵丽娜。接下来，徐丽佳将会对话的是网球运动员郑赛赛。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郑赛赛也曾经参加奥运会的比赛，而去年受到疫情的影响，在国外进行比赛的郑赛赛也只能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徐丽佳进行这段交谈。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玩转体育，探索人生，各位朋友你们好，我是徐丽佳，欢迎来到体坛佳音的节目。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我国著名的网坛金花郑赛赛，欢迎赛赛。 Hello, 大家好。 其实大家最好奇的是你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美国，因为来了 Indian Wells 以后没有及时的回去，所以现在就是在跟妈妈这边，在这边待在一起。 跟妈妈两个人？ 对，还有一个体能教练，就是前几天是回去了一个另外一个治疗师。 那有没有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呢？ 现在这个情况，也是要看这个情况，到时候再决定吧。其实也是在关注，也是希望是一个到最安全的时候回去。 好的，那我们先来一段快问快答，来暖暖身，好不好？ 好。3, 2, 1。 第一个问题，听说你会玩很多种运动，除了网球之外，最擅长的体育项目是什么呢？ 这个说擅长，就是小时候其实玩的项目比较多，但是其实开始打球了以后也就擅长网球了，其他也就是喜欢，所以也是很少打了。你觉得擅长一个，没办法说擅长。 来跟我们说说看你玩过哪些体育运动吧。 那是小时候了，上学小学的时候吧，什么跑步啊，什么就是小学所有的项目啊，包括什么踢毽子呀、足球啊、篮球啊，其实都玩。还是什么弹球啊，其实小时候很都是小学啊，小学中学的时候玩的了。 听上去好全能的。好。第二个问题，职业生涯有过不少的搭档合作，你觉得从打法上来说你和谁配合最默契？ 其实网球项目从青少年开始就很多很多的双打项目，然后其实配的人都是临时找的，因为其实说网球不是一个固定搭档，所以你有很多很多机会去搭档不同的选手，不同国家的，所以从小我觉得就是搭档，从搭档身上去学习一些东西，然后主要还是去寻找一个跟你比如说性格比较搭，再加上打法比较搭的搭档。其实特别适合的我觉得也是在各个这个磨合中去找，所以也没有说一定哪一个特别适合，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这一路以来搭档其实找的都还挺好，其实都是比较搭的。 好。那么对于中国的选手和国外选手来说，他们对于网球的认识和打法上会不会跟我们大陆的有一些不同呢？ 对，其实从我看，从青少年开始，其实不同的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选手底线更加的扎实，就比如说基本功在底线其实是我觉得是运用的更加的灵活，然后他们的选手的话就是我觉得尤其是双打中是在往前是比较更加灵活，然后技巧更加多一点。 好。小时候第一次看网球比赛是什么时候还记得吗？ 大概很难记得，但是我就记得小时候应该是在爷爷奶奶家吧，我妈妈打开电视，然后刚好在好像是体育频道吧，好像在播 Andy Roddick 的比赛，我记得还是有一点印象的。 你说小时候刚学网球，自己当时的偶像是谁呢？ 我小时候看的是海宁，是比利时的那名选手海宁，对，他现在已经退役了，但是我小时候是一直非常喜欢他的打法。 他应该说是一名技术型的一个选手啊。 对，非常全面，技术性，然后也是我觉得进攻性啊侵略性非常强，是一个全场性打法的一名选手。 嗯，好，接下去一堂训练课一般会消耗多少个网球呢？ 这个你应该去问我教练因为他这个计划我也不知道打多少个球。 嗯， 这个要看你是对打还是进行一个多球式的训练，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你要是跟一个你只是想出去打打球，我觉得三四个球其实是足够了，打打来回啊，肯定是你会失误然后去捡球啊，我觉得三四个球够了。但是你要是去专门去练一个项目来打一个多球的练习的话，我觉得至少也要二三十个球才。 哇，那在训练的时候用的这些球是需要自己去买的还是赞助商赞助的呢？ 我是在广州信和湾训练，所以是我们这些教练其实这个基地都是有很多球的，所以这个我就是不用操心的去问他们 那训练的用球跟比赛的用球是完全一样的还是会有一些不同？ 不一样不一样，我们比赛其实是每一站都有可能用不同的球。 哇哦， 所以你没有办法，就说你现在比如说一般我们会是有个冬训，你没有，你只能去准备下一站的球，但是其实每一站它是用不同的球。 这种差距大吗？ 不同的赞助商。嗯，会有差距，其实球包括球场其实都是硬地，但是球场也是会有不同的速度，它有可能有的球场慢，有的球场弹跳比较高，有的低，有的快，所以这个就是增加了选手去适应这个球场还有球的这个难度性。其实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也是一个也是其实对这些也是看谁适应的快，谁就有机会走得更远。 嗯，哦，然后再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但是也是所有朋友会比较关心的，这个网球你们用的球一般要多少钱一个？ 这个你问错人了，我其实我一般球包里都没有网球我还真不知道多少钱一个球因为去比赛他赛会都会发球 提供， 然后提供球，对，训练你也是一直都是有球的，所以我还真是因为以前小时候可能知道，现在就是早就不记得了 啊。好的，随后看你一直打球会戴眼镜啊，最早开始戴眼镜打球是什么时候？ 最早哎呀不太记得，但是我之前看见自己在青奥会的时候还戴着眼镜，我估计14、15岁吧。对， 那为什么是会先跟我们说一下你的近视大概是几度？ 大概是275度左右吧，我每年都会查，对，大概这个度数，对。 对，所以看你其实即便在比赛啊或者是在室内的时候还是会一直戴着这个运动眼镜，为什么不用隐形眼镜呢？ 其实最早小时候也试过隐形眼镜，但是我记得有一两次是隐形眼镜眼睛过敏或者是就不舒服，然后关键的时候好像隐形眼镜戴不上，所以就影响了自己打球，后来就觉得算了就戴眼镜，起码就是能不会出一些这种特殊的状况。 嗯， 就一直没有再回去尝试了。 嗯，而且戴隐形眼镜会让这个干眼症的这种症状会比较的明显，就眼睛会经常会很干哦。嗯，但不知道你 戴，我记得有一次我就一直戴不上隐形眼镜，所以到最后就只戴上了一只，然后一只眼镜打了比赛，所以当时还是蛮。 那像你戴这个运动眼镜的话，会不会影响你击球呢？ 不会不会，现在肯定是现在是非常 完全适应了， 完全完全适应。 但它毕竟是有框的嘛，会不会说看有些东西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盲区，亦或者甚至动作幅度比较大的时候脱落了呢？ 不会不会，我的这个运动眼镜其实它是 很贴的， 很贴合我自己的眼睛的，是不像这个普通的眼镜是有一点点距离，它其实是更近的，所以就是没有什么区别。 嗯，好，接下去听说你的爸爸是一名藏族的教授，你是不是也会说一些藏语呢？ 小时候有教过，但是后来忘记教过一两句。 不用， 对， 嗯嗯， 对。 但其实你是有一个藏语的名字的，是不是？来跟我们说一下。 对，我叫藏族的名字是叫索点卓玛。 有没有什么寓意？ 哎呦，我得想一下，小时候 我得去问一下我妈，其实我也忘了。 OK， 现在防疫期间不能打球，你最常做的运动是什么呢？ 不能打球，我就一般早上起来遛一下我们家的狗狗，遛元宝。其实遛它的时候也会一开始会跑，所以就是先会怎么说，就是早上带着它一起跑跑步，然后回来以后其实去会做一些这个康复的一些运动，因为我的肘还没有完全好，所以也在做一些这些康复的训练，然后之后会做一些伸展的练习，让自己的身体其实每天还是有一个怎么保持你自己这个肌肉的这个怎么说这个弹性吧。 嗯， 然后每天其实我是隔一天会做一次体能教练在这边，所以还是隔一天做一次体能。 嗯，好。你每次就是出去旅行的时候需要带几个大拖箱？ 我是带两个，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球包，还是挺多的其实行李。 是需要额外支付一个箱子，还是说飞行比较多已经是金卡精英卡？ 看，其实飞，因为我们网球选手其实你一出来，其实从一月的第一周出来，你有可能到六月份才回去一次，所以你春夏秋冬的衣服都要带好，因为有的地方是很冷的，有的地方是热的，就比如说其实大多数都是比较暖和的地方。 嗯， 但是有时候就像我去年去打联合会杯，它是在哈萨克-30°，所以就是你随时要准备这个不同的天气，所以你的东西也是要带的非常齐全，所以我没办法，我必须要带够东西。对， -30°还能穿裙子吗？ 肯定穿不了了，在室内打的。 哦、OK， 但是你在室外根本就不能走超过一分钟了。 那刚才你说你现在每天早上也会遛狗，带着它一起去跑步，你的宠物狗是你去到哪里都会带着的吗？ 在美国我都会，因为是现在跟妈妈在一起生活嘛，所以在美国我都会让他们过来，就是看我比赛，然后就是一起这样比较，就是会给我的比赛呀，还有给我在这边的生活增添非常多的乐趣。 对，我们看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你们需要全年的四处征战，像在处理签证这方面的事情上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技巧可以跟我们传授一下？ 这个签证方面，其实我的签证都是怎么说，10年的或者5年的，所以这种就是比较方便，不用每年回去再去签，所以就是说第一次你要提交的资料要非常的全面，你尽量多的是给你自己所有的资料去给他们，然后你去争取一个多次的一个这个签证，所以如果一旦办下来会方便很多。 嗯，有没有碰到过签证来不及办或者拒签的经历啊？ 好像也有过，之前比如说之前好像要是去日本的还是去印度啊，其实比较其实日本和印度是相对比较难办的签证的地方。 哦， 当时好像就是没有来得及。 像你们打一场正式的比赛，赛前大概会进行多大强度的热身呢？ 一般比赛之前我们会可能提前2-3个小时进行差不多20分钟的跑啊拉伸，然后再加上半个小时的这个在球场上热身的这些活动。 嗯， 对，大概可能就1个小时吧。 嗯，那吃的上面会额外再增加补充一些什么呢？ 肯定在比赛之前，1个半小时之前会吃一些pasta 吧。在国外其实 pasta 比较多，在国内的话可能就会吃一些炒饭，这些就是比较容易消化的。肯定是不能吃肉，因为肉其实它消化要4个小时，肯定在比赛中这种剧烈的比赛的话是没有办法消化的，所以比较多的是吃 碳水化合物。嗯，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原本一直在全球飞来飞去的郑赛赛也不得不放慢了脚步。身在美国的郑赛赛因为没有比赛可以打，3月份时也非常难得的和队友徐一帆一起利用假期时间去远郊骑行，近距离接触大自然。近期他在美国的训练又是怎么样的呢？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郑赛赛。 那我们在这个虽然快问快答好像不是特别快，但相信我们这个赛赛也已经是热身热起来了。那么我们接下去再来聊聊近况，就你现在是在美国，因为疫情的原因就准备这段时间就都待在美国了是吗？ 对对，现在因为现在在这边也是算挺安全的，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还是 像你会说挺安全的，但是我们在媒体上面看到的，无论是你在美国还是我在英国，大家都会很替我们担心。 对，其实我也是，其实看每天看新闻，看纽约那边还是每天其实病例很多，但是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小区还是大家其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也很少人出去，其实也是一个在家多一点，其实就是只是在小区可能转一转，但是也是不出去，这样一个防护好自己防护好别人的一个状态。 那么近期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可能国外很多公共的场所都是要关闭的，你在训练上面除了你前面提到的一些日常的早上跑跑步啊，在室内练一些体能之外，训练上面还能得到一些其他的保障吗？ 我们其实买了很多就是可以在家里去做健身的这些器材，然后前两天告诉小区，其实小区我们有两片网球场，然后他们把网都放上了、所以可以做一些步伐呀之类的，可以稍微的轻轻的打一些球 啊，就是至少还是有球场可以让你去热热身的，对不对？ 有球场但没有用呀，我们没有人穿拍子呀，真的是要打球的话拍线断了那就没办法打了。 哦，这个自己是一点也不能就是做一下，或者说是 对，就是其实还是做体能比较多，还是打不了球其实。 哦，那你刚刚说到体能教练有陪着你对不对？还是理疗师？ 对对对，体能教练在这边，因为他其实他也是现在，因为现在旅行是比较危险的，所以他要回家的话其实也是比较担心，所以还是选择留在这边安全一点。 那你觉得这一段时期对你来说最大的困难最大的挑战会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怎么样去把自己其实好的状态一直保持，其实我在之前其实休赛之前其实自己的状态是一个上升的阶段，然后也是挺好的，所以我希望去继续保持这个状态，然后尤其是身体各个方面这些怎么说体能方面也可以一直保持着，然后我觉得之后肯定会开始慢慢的打球啊，之后再能有一个连接，很好的去连接到等赛事开始以后有一个好的开始嘛。 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啊，突然大家宅在家里，然后空闲的时间会多了一些，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会利用好这段清闲的时间去满足一下自己的心愿呢？ 其实也挺好的，就是一年到头其实很少在家待着，然后这次也是妈妈陪着我，然后她天天也是给我做一些好吃的饭，就是好多都是小时候在家里吃的，所以也是挺开心的，然后又有他们陪着，然后其实也是刚好趁这个阶段也是提升一下自己各个方面的，我觉得不管是比如说英文可以再提高啊，然后阅读水准还有看，还终于有时间看一些书啊，其实很多也有很多好的方面，我觉得也是也是挺好的。 确实是啊，就这比较虽然让大家有一些措手不及，但是能够乐观的去面对，然后好好利用这一段时间来让自己充充电也是不错的一个方式。那么不知道你后面的计划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比方说训练啊赛事的安排，虽然说我们也听到了这个国际网坛的赛事已经停摆到七月份了对不对？ 对，现在草地赛事是全部不会打了，所以七月份是第一个比赛，其实现在也不确定，也是其实七月份的话也有还有好几个月。对 对啊，有没有想过就稍微等安定一些之后回国呢？ 对，其实有想，因为回国以后是有教练呢可以训练，在这边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真的是如果你想训练的话没有太多的条件。 就据你在国外一些观察，包括在社交网络平台上面，也有跟其他国外的选手保持一定的联系，或者看看他们的近况，你看到他们是怎么样度过这段特殊的时期的呢？ 有看了，其实他们也是啊，早上起来啊，其实做一些训练呢、啊，也是大家有时候跟着他自己家人在一起啊，然后。我也看了很多视频，是跟狗狗一起做这个体能的训练，其实也是挺欢乐的吧。 嗯嗯， 对，其实也看到很多网球选手说，其实一年其实都在旅行，其实有这一段时间的休息也是挺不容易的，能跟家人在一起。对， 嗯，其实像你们这个项目一年到头一直在奔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有这样的时间可以多陪陪家人，然后稍微让自己喘喘息，或者说有伤病的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康复一下。那么势必没有赛事会影响选手，但对选手来说都一样，世界排名对吧，但是奖金就没得赚了，这个对于你们职业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些项目来说，你还要让整个团队生存下去，这方面的压力有没有？ 没错，确实是。其实我之前也是从多哈到美国，然后也是好几周，其实也是没有比赛的，也不是从多哈圣迪拜到美国以后，其实有三周，其实教练体能教练呢、啊、然后治疗师啊，其实教练也是跟着，但是其实是没有任何比赛，自己没有任何收入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网球选手也就是很少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没有比赛打，我觉得其实对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其实现在你肯定是我觉得没有办法，现在只能是怎么办。我觉得其实全世界大家这些各个行业面临都是一样的问题。 嗯。 1994年2月，郑赛赛出生于陕西西安，从小活泼好动的他擅长各种运动，尤其是球类和棋类，足球、篮球、羽毛球、围棋、象棋、跳棋，可以说是无所不玩。他又是如何跟网球结缘的呢？体坛佳音徐丽佳继续对话郑赛赛。 我们接下来来换一个话题，就是跟赛赛聊一聊，你是怎么跟网球相识结缘的呢？ 我是怎么跟网球，其实很巧的一个事情，是刚好是那年我是多大呀，8岁半9岁吧，其实刚好放暑假，然后我的爸妈其实都上班，然后我没地儿放，然后我妈想那怎么办呢，结果我妈有一天路过她这个工作的对面，看见有一个暑期的一个这个网球夏令营、 oh. 然后她说哎，刚好她上班的时候把我放到这个对面夏令营，然后下班把我一接，这个就是我怎么开始打球的。 啊，那个夏令营是一周还是说好几周的一个时间段？ 哎呦，这个不记得了，我只是记得他当时跟我说是怎么开始的，好像是每天吧，可能是那个时段是，我也不知道夏令营是多长时间的休息啊。我都已经忘记了。 那你印象当中是你一接触网球就立刻就喜欢了，还是说刚开始打呀，就是一般般的，然后慢慢慢慢的才发现自己开始爱上这项运动的呢？ 哎，我妈说是我经过这个夏令营以后，然后这个当时我们叫这个老师跟我妈说我才练了好像是两个月， 嗯， 练了两个月，她说我比一些打过两三年的孩子打的都好。 哦，天赋出现了。 这个时候对，然后我妈就说看来这个项目好像有点天赋，然后就开始可能送我去更多的这个地方去训练。对， 嗯，那其实你跟我们这些专业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可能你一边在进行这个网球的训练，一边还要同时兼顾你自己的学业，对不对？ 对，小时候其实我觉得做的挺对一点，就是一直在边上学边去打球，一直到我觉得一直到什么时候啊， 初中 初二还是初三，对， 初中的时候一直其实每天都是在上午上学，下午才练球这个。 嗯， 所以一直让我保持着对这个网球的一个非常热爱的这个心。 嗯，像你爸妈都是属于这种高级的知识分子啊，他们会支持你走上这个职业的体育道路吗？ 其实一直以来我妈妈是很支持的，然后其实家里包括爷爷奶奶爸爸，其实他们都是觉得，因为他们都是学术非常高的人，所以他们都觉得我应该继续去怎么说上学，然后会有一个很好的路。然后但是就是慢慢开始打球以后，其实自己的成绩也是越来越好。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青少年比赛的时候吧，我妈吧好像是问我说，你到底想是打球还是想去上学？因为其实两条路都可以选，但是她说那你打球的话肯定是非常艰难的一条路，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什么人，我们西安其实确实是很少打球的，这个条件也比较少，因为如果我真的想打球我必须要出去，所以当时也是算是一个想让我就是来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不记得我怎么说了，反正是喜欢网球，就是想说哎，我就想打球，不管怎么样就想打球。 嗯， 然后后来慢慢的也就是真正的进入了一些这个职业呀，不管是刚开始的青少年的职业呀，其实也是我觉得挺巧合的。 嗯，好，听下来就给我的感觉是赛赛是一个心态一非常好，而且第二点很孝顺，也懂得去珍惜身边的人。今天非常感谢郑赛赛可以来到体坛佳音的节目做客，希望未来我们可以看到你更多的一些精彩的比赛表现。谢谢赛赛，再见。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拜拜。 全世界有无数多的路， 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再次祝各位假期愉快。 容易吗？人的一生眨眼就能数起，你可在为梦想努力着。 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夏萌。这周我们会继续我们的时间旅行，在长长的时间轴上，我们既要穿越回过去，也会留在当下，感受经历冬奥洗礼之后的城市风貌。您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马上要回到1980年的美国普莱西德湖小镇。1980年，在等待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普莱西德湖终于又一次获得冬奥会的垂青。当时普莱西德湖常住人口不到3000人，为了办好这届冬奥会，组委会大兴土木，他们修建了新的奥运村和奥林匹克冰上运动中心，还为开幕式专门修建了一座能容纳30000人的临时建筑。普莱西德湖的居民们知道，和近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因为这次奥运会而来到这儿的人会多很多，于是他们也决定修建一座奥运村。实在是由于普莱西德湖人口太少了，他们能为这座奥运村想到的唯一一个赛后利用的主意，就是把它变成联邦监狱。所以参加这届奥运会的各国选手们其实也算是住进这座监狱号房里的第一批人。1980年2月13号，第13届冬奥会正式开幕。这届冬奥会共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1072名运动员参赛。本届冬奥会上还有3个新国家第一次踏上冬奥会舞台，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亮相。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一共派出了28名运动员，其中13名男选手和11名女选手，他们参加了速度滑冰、花样滑冰、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冬季两项共19个小项的比赛。1980年2月14号，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当地时间上午10点半，本届冬奥会首届。